行囊协同一把，半路上的我穿上回 家里不知道飞驰了多少公里，路过太多寻找目的地，太多的喧嚣只想要屏蔽，不在乎太多事情，困扰太多但从不逃避，你说你要抬起头，路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路到尽头不会轻易放手，我超速前行打破所有格局， 有些人说 对， 破格在江路上飞，但不敢看我想追，不知道我会流泪， 下一个降落地不是晴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 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陪我走陪我闯天地，我从不将就我的命运， 继续孤单前行，伤痛不在意，面对攻击我选择前行，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从一步步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能战胜所有崎岖， 江湖人说我不行，路人说路遥知马力，陪我走陪我闯天地，我从不将就我的命运， 那时候 本周新鲜上榜的天地，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在《我想和你唱》第三季中音乐大来宾吴亦凡和音乐派对主人韩红的 Live 合唱版。已经出道了超20年的韩红，如果给你留下了传统唱将这样一个固有印象的话，那么在最近一年多，他一次一次用音乐来证明自己的音乐包容度是有多么的宽广。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本周的推荐新歌，这两位会不会也是让你出乎意料的一个音乐组合呢？金志文新鲜 EP 主打歌，本周中个榜二号推荐，金志文陈奂仁君不换。 你是为何得到好处、抛开了欲望，为何得到满足？ 的看着白夜。得到了好处，躲在屋子里哭、yeah ，满足了欲望，发现一无是处、yeah ，得到的幸福，难道真是幸福？算了吧，算了吧，我不管，我没有输。在屋子里哭 girl， 满足了欲望，发现一无是处 girl， 得到的幸福难道真是幸福？算了吧，算了吧，我不管，我没有输。 这个歌名真的是太顺其自然了，金志文、陈奂仁、金不换。新专辑依然坚持摇滚风格的金志文找到了音乐上始终激情澎湃的陈奂仁，这一次真的是找对人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二周上榜土布叔叔乐队《金色的麦田》。那现在对这支乐队大家是越来越熟悉，似乎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处。不过呢，在2年多前土布叔叔前传故事当中，是一位公司高管和乐队主创的搭档，想起来是不是还有一些奇妙呢？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浪漫唯美的《金色的麦田》。 像你那金色的头发。

Everybody 呜呼。 那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非化成包装成大道理，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对危险的渴慕，对现实的束缚。 新歌一号，零点乐队，释怀。新歌二号，金志文，陈奂仁，金不换。 金不换，换不回我的等待，换不完缠绕着我的未来。 新歌三号，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6月16号到7月1号，儿童剧《童戏社脸谱秀三绝》将在繁星戏剧村小剧场上演。本剧甄选三段入门级经典京剧唱段《剧大纲》《卖水》和《闹龙宫》，在保证京剧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形式与内容加以逐句匠心与童心的改编，让小朋友们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民族认同感。再来看舞台剧《战马》中文版演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现场宣布《战马》中文版北京站的演出将从8月8号开始，持续到9月9号，总计演出5周24场。《战马》改编自英国作家麦克莫波格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段人马奇缘。主角乔伊是一匹由14个人耗时8个月手工制成的栩栩如生的马偶。发布会现场，乔伊展示了各种特技动作，无论从形体姿态还是呼吸嘶鸣，都和真马没有什么差异。香港舞台剧女王焦媛主演的新作音乐剧《夜半歌声》将在广东演艺中心大剧院首演。焦媛此次在戏中一人饰两角，挑战两个性格极端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改编自东野圭吾同名小说的话剧《解忧杂货店》也将于7月6号到8号在广州友谊剧院上演。最后来看大型苗族歌舞情景式体验剧《锦绣丹寨》将于7月3号进行首演。这部剧历时7个月的采风编创，深挖苗族文化，以丹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锦鸡舞为主要元素。为了增强剧目观感，演出中还运用了数控水帘、水中升降舞台等科技手法，并结合歌舞等多种表现形式，让观众能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民俗元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带来一些出人意料的混搭合作。在上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合唱的部分，那这一时段我们将来说一说台前幕后的合作。孙燕姿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那说到于洋，喜欢摇滚的朋友知道他是铁风筝乐队的主唱，看起来二人不太会有交集，他们不仅有过合作，还诞生了一首非常红的歌。2005年，孙燕姿专辑主打《完美的一天》。不过呢，这一次出人意料的合作是因为孙燕姿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当中有一位横贯摇滚流行的音乐高手贾敏树。 上 在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上过海浪击破沙漠，我上过雪从热带降落，我还想去看荒芜土壤里生长出一种野果，我上过石缝长出花朵，我上过雨从树上游过，我还想去看水泥森林生长出一种野果，我想过，我吻过骤让我都试过，就算失措也从不去闪躲，不要泡沫，我这样生活，我们九月的午后，就算干海也有水分包裹我，还能活出千百种的如果，让我们深入月光，活出生命最任性的段落，我的节奏要一直唱到最后，还能活出不一样的结果。从热带降落，我还想去看荒芜土壤里生长出一种野果，我想过石缝长出花朵，我想过雨从树上游过，我还想去看水泥森林里生长出一种野果，我们深入夜空，约在九月的午后，就算干海也有水分包裹我，还能活出千百种的如果，让我们深入夜空，活出生命最任性的段落， 我们听到的是2016年李佳薇的《野果》。那这一组合的台前幕后的合作仍然是摇滚和流行的混搭，唱歌的是来自马来西亚有着声音能量的女生李佳薇，而作者是有着 rocker 属性的音乐人程辉宏。下面这一组声音碎片乐队主唱马玉龙和快乐女生黄英两个人的共同点可能就只有四川老乡这一点了。不过想想看，声音碎片民谣摇滚的曲风和黄英流行混搭民歌的风格呢，也是有共同之处，于是这一组音乐搭档也起到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由马玉龙作词作曲黄英演唱的《鸽子》，收录在2016年的 EP《不如温柔的唱吧》。 是空气，迷路的鸽子。 来自于魏佳庆的《预言斯朵利》。摇滚音乐人往往有着独特的音乐才华，也有着自己突出的性格，以及对待主流流行音乐自成一脉的看法，这也造成了一些误解甚至是遗憾。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魏佳庆2011年的单曲《预言斯朵利》，熟悉来龙去脉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背后事与愿违的故事。而关注到音乐本身，我们知道这也是魏佳庆在这一年的一首重要单曲，也是一位才华横溢令人尊重的音乐人，在他自己的乐队之外，在十年磨一剑的万青专辑之外，又一首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品。

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又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许巍《曾经的你》。在《风吹麦浪》这首歌当中，副歌那段哼唱更像是一种诗意的咏叹，特别是在文艺气质的歌曲当中，有些意境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表达，那哼唱也许可以让歌曲变得更有趣味。下面也是一首极美的歌，虽然没有出现大段的语气词，不过呢，副歌部分那几处语气词其实是一种情绪的延展。我们就来听孙燕姿《极美》。 在奋力逞强，狂欢掩饰倔强，面对空洞四面瞳光，有没有一些悲怆？谁把星星光明如文章，看尽黑夜等熄灭也无妨，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就算风依旧了人把寒阻挡，璀璨的年华在飘逸，沾沾自喜，最后在麦田里相聚，危机别忘了落叶也归地，我们在麦田里相聚等你，谁把星星点亮，月光明如文章，看清黑夜等熄灭也无妨，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就算风依旧了人把寒阻挡，在麦田里云集寂寞。 这是周杰伦早期描写校园忧伤爱情的《晴天》，这首歌的亮点便是将音符的吟唱加入到了歌曲当中。下面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同样带有校园气息，来自朴树。在这首歌当中有大段的哼唱是朴树开始瞎唱的，等到写词之后呢，怎么填写都不对，于是就把这部分的哼唱呢保留下来。又到毕业季，不知道校园的广播当中有没有播放这样一首《那些花儿》。 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 这是哼唱歌曲当中的经典《天空之城》，来自小娟。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166元全家无限用，存费还送劲爆大礼。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5度左右，依然是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年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基层党建工作题材电影《马兰花开》昨天在全国院线公映，影片讲述了共产党员马兰研究生毕业后，不顾男朋友的挽留，毅然回到家乡，面对各种矛盾和困难，他牢记共产党员的职责，团结广大党员同志，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让许多矛盾和问题迎刃而解。最近一部讲述盲人旅行体验的纪录片《盲行者》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之际完成了一场特殊的放映，与10天内所有500多部中外影片的放映方式不同，这是电影节首个视力障碍人士专场。荧幕上盲人老曹用了6年时间行走世界各地，纪录片呈现的是主演曹盛康的真人真事，他就坐在观众席里用耳朵看电影。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无障碍电影公益项目已经辐射全市16个区的17家影院，以每年12部影片，每月各区播放一场的频率，为视障人群提供至少204场现场电影解说服务。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为了让会员构成更加多元化，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近日宣布邀请全球928名电影工作者加入该学院，这是历年来该机构邀请加入人数最多的一次。作为奥斯卡奖的主办机构，影艺学院近年来被指缺乏多元化，影艺学院努力改变形象，在奥斯卡奖投票及吸纳新会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在2020年实现女性和非白人会员比例翻倍。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回缩。 第九位韩红，飞行时刻。第八位袁娅维，王嘉尔 Lucky Rain。韩红，忠于自我。第六位，余文文，体验。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五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四位， 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 就把快乐自由还你，天真笑容还你，我只要带走回忆。 第三位，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第二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 本周冠军曲目，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听歌曲当中的哼唱。和《天空之城》一样，下面这首歌因为用在了影视作品当中而走红，由法国音乐家 Simply 在1969年创作的童声协奏曲，后被用在2004年的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当中而再次走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的翻唱版《天使之声》协奏曲。 Oh, 从前般分裂，人生是连环世界，你爱的不告而别，一生是多长时间。在自我思 这首榜上歌莫文蔚的《半生缘》是华晨宇典型的铺陈加宣泄的曲式，大段写意的吟唱带有一种初识的色彩，李卓雄寥寥数笔写尽了人生的遗憾。 永远，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半生缘》呢，是来自于华晨宇的创作。那科班出身的华晨宇喜欢在歌曲当中加入哼唱段落，下面这首歌当中呢，杨宗纬的唱功自不必多说，而华晨宇在合唱当中也丝毫不落下风。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国王与乞丐》。 怎么了？怎么了？一份爱失去了光泽，面对面，背对背，反复挣扎怎么都痛，以为爱坚固像石头，

这首《飞行部落》来自菲尔乐队。我们听到歌曲当中加入了非洲的元素，有点部落成员载歌载舞唱歌的感觉。这个时段最后提到的这一位也非常擅长在歌曲当中加到语气词，他去年专辑就用 N 来作为标题。复古摇滚的框架，大量的 riff 铺底，合成器的特效穿插，这就是李荣浩的 N。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本届软件产业年度盛会 大折期来了，京城必逛淘货圣地上品家奥莱茂，即日起300大品牌折上满额再折降15%，新客下载上品折扣 APP 领88元礼包，地铁北苑路北站上品家奥运村店，吃喝玩乐一站购齐。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